一起来听他说说汉堡是怎样一个城市吧。 大家好，我是德国汉堡驻中国联络处北京办公室的负责人玛丽娜。汉堡呢是德国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呢汉堡有德国最大的海港，我们的海港今年已经有829年的历史了。那么中德贸易的50%以上，就总量的50%以上是通过汉堡港完成的。所以呢现在中国在推行的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我们呢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同时我们还有很多的中欧班列。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中国的23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那么今年我拿到的最新的数字是，我们已经跟27个中国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首先呢要推荐鱼市，因为这个是德国在整个欧洲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因为汉堡是海港。那么当年的时候，这个渔船归港之后，那么它就会很新鲜的一些蔬菜呀，还有一些鱼啊、鱼海产品来进行售卖。那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鱼市。那么每个星期天的早上，这个市场呢就是现在不仅仅是卖鱼产品了，那么很多的一些非常新鲜的非常好吃的鱼面包啊，还有新鲜烤出来的鱼啊等等的呢，还有早上就已经有德国人拿着啤酒了，所以呢就是非常有意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汉堡微缩景观世界，这个呢是2016-2017两年德旅局的一个调查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旅游景点，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动态的铁路模型，而且它还不停地在扩建。那么今年刚刚完成了威尼斯馆的建设，它是动态的，就是说小朋友如果要是去的话，可以通过按钮操控这个，比如说火车还有飞机的起降，就是说它完全是动态的一个模型，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当然必须要提的，就是我们汉堡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地标的建筑，叫做易贝爱乐音乐厅，这是2017年1月11日、12日两天盛大开幕的。那么去年的 G20 是在汉堡举办的，那么默克尔呢也邀请了20国集团首脑和夫人在这个易贝爱乐音乐厅里面欣赏了一场专场的音乐会。那么目前呢一票难求，就是说如果你想在里面听音乐会，那你一定要在网上来订购这个演出的门票。那么对于公众来说呢，因为它有一个80米长的也很大的一个扶梯，上去以后有一个360度的观景平台，这个观景平台呢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是对公众开放的。那么从去年1月到现在，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我们已经接待了大概450万的游客了，就是去慕名而来的来参观这个易北爱乐音乐厅。因为它正好是在易北河的一个出海口，所以呢非常漂亮的一栋建筑，它也非常有特点，它的顶部是波浪形的，就寓意了我们汉堡是一个海港城市。同时呢它的底座是一个18世纪的仓库，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呢，仓库主要是储存咖啡呀、香料啊，以及这种麻袋装的一些这些货物。那么后来有了集装箱，那么这些仓库就大量的空置下来了。那么为了就是说留住这个历史的痕迹，我们是在这个仓库18世纪的一个仓库的上面新建了这个易贝爱乐音乐厅。那它的组成呢，主要是有一个音乐厅，同时还有一个威斯汀酒店，威斯汀酒店大概有200多间的客房。所以呢还有一个40套公寓，但是早就销售一空了，所以它是一个综合体的这么一个建筑。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音乐厅啊，它的设计师音响设计师呢是日本的那个音像大师丰田泰久，然后它的总的设计师呢是那个Herzog 和德梅隆这个建筑师事务所。所以呢如果要是去汉堡旅游的话，很远很远就可以看到这种建筑，也是我们的地标，欢迎大家去。 这位负责人要不要描述的这么生动啊，我的脑海里都已经浮现出了美丽的画面了，感觉太适合情侣去了。当然如果呢你没有太多的时间而且还有孩子的话，其实北京就有很多亲子游的项目，就比如最近比较火的机器人营地，用科技开拓孩子的思维，开拓眼界，自己啊也能跟着孩子学到很多好玩的东西。就比如我们在旅博会上采访到的这家机器人营地。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汇营机器人主题营地的陆岩。我们汇营机器人主题营地坐落在北京园博园，它的核心景区锦绣谷。我们整个场馆有3000多平米，融结了全球180多款机器人，其中有20多款机器人体验项目。整个我们的营地呢，是以这个机器人为主题，结合了这个机器人的 STEAM 教育， 也容纳了海陆空三大项机器人，其中也包含了教育机器人、陪伴机器人、陆地机器人、空中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机器人。主题营地整个是以科普加培训加娱乐加拓展，集合多种教育和训练形式。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是有全国唯一一台四足机器人，这个是由浙江大学开发的，它是对比的就是涡轮动力的大狗，这是中国自主开发的一台四足机器人，它可以适合多种的地形行走，也可以在一些这个未来领域就是做一些搜救啊探寻工作。我们的这个营地还有一个就是大学生的竞技项目，是足球机器人，这个是 RoboCup 世界杯的冠军球队，这个它是一个大学生的竞技项目，它是通过很多传感器自主开发编程来实现的。我们营地呢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比如说水下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的话也是跟北大在合作，里边有北大的这个叫 Bookie 机器人，这是一个仿生鱼，它可以在水下最多到60米进行这个勘探呀、摄影啊、拍照，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可以应用到我们，比如说我们去潜水，然后它可以跟随着我们，我们在探索海洋世界的时候，它可以记录下来我们所有的视频的照片。然后我们更多的呢是一些这个人形机器人，因为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它赋予的这个内容比较多，除了娱乐表演以外，还有一些教育功能。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它是通过舵机很多关节实现，它是通过一些逻辑编程以及一些动作编程来实现。这个对孩子，尤其 STEAM 教育，在国外是从3岁就开始植入，而我国的话 STEAM 教育从应该是在2015年才开始提出，去年到今年开始多了起来。其实这个不是说让孩子去学一些什么编程代码什么的，更多的是让孩子对机器人产生兴趣。从5岁开始就可以达到一些逻辑的思维方式，这样的话未来的生活处理事情啊或者思考问题啊，他的思维方式会更发散一些。 这些机器人听得都好高级好科技啊，突然间觉得现在的孩子是真幸福，这么多好玩的玩具，像咱们那个时候玩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塑料玩具，现在的孩子上手就是高科技，说不定啊，这以后咱们中国的科学家会越来越多了，很多小朋友的梦想长大之后没准真能实现。好了，我是金涛，更多精彩回顾我们下期再见喽。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暑假孩子在家干嘛？跟着机器人学外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拥有6国语言可深度对话的二级逻辑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可直接进入翻译模式进行口语对答、语感模拟训练，使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语言环境，提升语言能力。原价1299元，现价699元。99听众登录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只要699元。天空小仔，相伴一下。 超低优惠，超低优惠！今年969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凡通过今年969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低优惠。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133-0112-5073，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跟着969好车团到手。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兔 鼠，傻傻分不清楚。 哦耶， 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土好土，想矮就别怕苦。看不清楚，迟早翻身最苦。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哦耶， 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 野蛮游戏来。